入人求胜， 就是侮辱他人 以求胜利， 用道理来折服人，还怕会激起他人的争胜之心，以至于互相抵制而无法相容。 何况是理上本来就站不住脚，而又强行以蛮横侮辱的方法来求取胜利呢？ 卢子敬先生说， 羞耻之心每人都有，谁肯甘心受人侮辱呢？竟然还有人以羞辱他人来取胜。须知天道善于报应，羞辱别人到头来等于是羞辱自己呀。 故事： 从前林退斋尚书在临命终时训诫子孙说， 你们只要学吃亏就对了。 唉，自古以来的英雄只是因为不肯吃亏而误害了许多事情， 但是从古以来的英雄也只是因为能够忍辱吃亏而成就了许多的事情。 例如韩信忍受胯下之辱，吃亏到了极点，后来才能登坛拜将，被汉高祖封为三齐王。 而当时侮辱他的淮阴少年后来都成为他的部属。 由此可见，又怎么知道受人侮辱的人他日不会富贵呢？ 而侮辱人的人他日不反被别人侮辱呢？ 所以喜欢争胜的人 应该要仔细的想想啊。 说明： 韩信 为汉初淮阴人， 曾经忍受少年胯下之辱， 后来帮助汉高祖发位， 举赵 降燕 破楚， 先后封为 齐王及楚王。